My Radio 将会在7月29日星期六举办两场纪录片《消失的档案》的放映会，时段分别为下午6点至8点的 A 场，以及下午9点至11点的 B 场。入场费每位港币100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普罗查询，为免向遇欲购重速。为支持三个好男人演唱会， My Radio 的听众厌烦购买 My Radio 以下产品，可获得演唱会门券。 第一，缴付7月节目月费金额最多的10位网友可获门券一张作为月费专享。 二，购买 My Radio 10周年联欢晚会席券4560元一直可以获门券一张，18000元一直可以获得门券两张。 第三，购买 My Radio 10周年台庆金牌可获门券一张。 My Radio 更加有480元演唱会门券的代售，详情可以打嚟24673088，请网友全力支持龙威武演唱会。 啊！又翻到嚟一個禮拜嘅玩樂高地啦。咁啊，今日原本就請咗位嘉賓嘅，咁但係佢就即係抱恙啦，係嘛？咁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就會請呢位嘉賓上嚟啦，勁人嚟嘅呢個，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 可以，係咯。咁啊，首先都要多 賣關子先啦，嗬。 賣關子先，可以啊。咁啊，但係都係即係阿 Kennedy 介紹，咁就都好多謝你啦，係嘛？嗱，咁啊，頭先見到眼前呢棟嘢鬼鬼祟祟啡出嚟咧，咁就係今日要講嘅話題。係啊，咁啊，應該係你嘅傑作。 可唔可以咁講？算得係我嘅傑作。 係啊，唔應該咁傑作，係你嘅珍藏啦，係嘛？ 珍藏啦， 係咯。咁啊，攞上嚟都幾辛苦喎，係嘛？ 係。今日又落雨又剩咧，其實都攞上嚟都幾係嘢。 有冇身水身汗啊？ 梗係有啦。 咁就嗱，咁就即係喺正式入節目之前，咁就有啲少少宣傳啦。咁就係呢個龍威武三個好男人嘅演唱會嘅。嗱，咁就即係 My Radio 就將會全力支持呢個演唱會啦。咁呢個演出嘅歌星包括李隆基、威利同埋大 L 嘅。咁就分別喺呢個2017年7月15日同埋7月16日喺呢個旺角麥花臣場館晚上8:15上映嘅，係啦，咁就即係凡購買一啲 My Radio 嘅產品都可以得到以下門券啦。咁就包括買一圍4560元嘅嗰張台啊，就可以得到一張門券。咁就或者18000元嘅貴賓台就會得到兩張門券嘅。咁啊，同埋買呢個十週年台慶金牌，亦都可以得到呢個門券一張。另外 My Radio 其實都有代售啲演唱會門券啦。咁就詳情致電24673088。24673088，咁就希望各位網友全力支持龍威武演唱會啦，係啦，咁就可以翻嚟個大鏡先啦。好，咁就嗱喺講呢個呢個 Modular Buildings， 其實個 number 係咩？我哋都仲揾緊， 唔記得嘅 啫。唉，唔好意思。嗱，咁其實即係最近 LEGO 好似有呢個三大新聞啦，係嘛？係，咁係你講第一個先啦。 第一個就梗係全民嘅 UCS 版嘅呢個千歲鷹啦。 其實應該都堅 嘅 喎。 應該堅嘅，7000多件啊嘛，係咪啊？ 係。 7000多件斷股應該都要賣成，我估4000元港紙都至少。 哦，最少最少。咁麻煩可唔可以出小弟嗰個 Facebook 群組？就係呢、這個呢、這個應該點講啊？嗰、那個Millennium Falcon 啊，就其實佢喺2007年已經出過一次噶啦。咁啊，由於即系2017年就已經係呢個叫做Star Wars 嘅40周年，咁啊 LEGO 梗係唔放過任何舐水嘅機會。嗱，我係咁睇 ，OK， 係啊，咁就其實眼前呢一個構造咧，有少少似10年前嗰、那個，所以我估未必係最 final 嗰、那個。點解呢？因為其實而家 LEGO 都真係怕喎，大佬出面啲假嘢去 copy 佢嗰個設計，所以有可能呢個都係即係求九期即係 hea 出嚟嘅款嚟。 聽講呢個係假嘅，咁但係嗱出就係出硬嘅，只不過呢個可能係一啲煙幕嚟嘅。 係係係。 你知而家咩拼啊嗰啲嘢啦， 係落拼， 翻得幾犀利啊，係咪？ 係啊，咁就其實都引起呢個 fans 一陣嘅轟動啦，因為7643粒咧，哇，大佬成萬粒噶咯喎， 4-5千元啦，我估呢盒嘢如果出嘅話，港紙最少。 係啊，因為其實十年前嗰個10179 Millennium Falcon 咧，初初出其實係唔好賣嘅，就$500，其實即係4000元港紙啦。咁其實我估呢個起碼都，喂大佬冇6000元都應該賣唔到單嘅。 嗯，應該要啦。 系咯，咁就 佢好似破紀錄喎。如果係真係咁多粒件嘅話， 係啊係啊係啊， 佢多過泰姬陵， 多過泰姬陵， 係啊，多過泰姬陵應該。 係啊，呢個就即係估計都引起一場轟動咯。同埋今年年底都仲有 Star Wars movies 啊嘛，係啊，咁就我都會買嘅。 哦， 我會買，你會唔會買？ 我就唔係 Star Wars fans， 所以就我就未必啦。 OK， 好。 咁另外 仲有第二單新聞係嘛？係，誒咁仲有第二單，即係呢個都係叫大新聞啦，係啦，就 呢個 倫 敦巴士啦。 你嚟介紹啦。 呢架嘢就好正嘅，咁就聽講就係都根據人仔比例整出嚟嘅。咁你如果一個細細個人仔坐上去咧，就你唔覺得好太過外眼，即係唔會好似好巨型咁樣嘅。 嗯， 咁就嗱，據聞啦，當初就話呢架嘢咧就八月頭先至會出嘅，但唔知點解咧，英國嗰邊嘅 LCS 咧就偷跑，咁而家就率先出咗啦，咁冇計啦，咁既然出咗啦，咁咪官方咪唯有話出咯，咁啊，因為講真啦，你太早出咧，唔係又係俾落評就係差好 啊！其實係啊，係啊，即係我估計佢係呢個原因啦。咁啊，但係我睇呢架紅色巴士啊，喂，渣！ 你覺得渣？ 渣，因為小弟曾經好有幸，即係親手摸過呢個雨季嘅嗰架香港九巴， 嗰啲 喂真係係同呢個比，喂真蚊比同牛比，同埋我唔覺得佢嗰啲 angle 啊。同埋嗰個比例做得特別靚，我其實覺得即係甚至嗰個胎啊，即係好似細得滯啊。 哦，佢特別為呢架巴士而設計嘅喎，嗰個胎。 誒，咁啊點？ 咁啊點？點嘅？ 即係我覺得就，我覺得其實個款就真係爭少少啦。 不過都係嗰句啦，嗰啲英國旗啊，嗰啲貼紙嚟嘅。 系啊系啊，貼紙 你最係啊，你最討厭嗰啲貼紙嚟嘅。 O K， 不過佢亦都為呢個巴士整咗啲新件嘅，咁就其實喺佢下邊嗰啲圖有講嘅。 下面啲圖有講 ，O K， 例如佢一把 兩嘢， 一把收埋咗嘅遮，係咁幾得意嘅，人仔攞到嘅，係啦，呢個個盒啦，咁就幾多件好似。千零件 、 我估應該佢個售價會同我哋嗰啲嗰架法拉利啊， $139呢個應該係美金係嘛？咁就我就唔會買嘅， 你唔會買， 除非人送係啦，完。 各位網友記住啦， 唔係，絕對唔係同大家講，係同自己講嘅。好啦，咁就呢、這個 其實都 OK 嘅。嗱，佢個螺旋樓梯做得幾靚嘅， 係 你又幾中意？嗱，見唔見到隔離有把遮啊？嗰把折埋咗嘅遮，見唔見到黑色嗰、那 個？近視睇唔到。哦，見到，橙色上面嗰、那個。 你睇下再撳啲圖，睇下有冇特登特寫嗰把遮。嗱，呢個引擎啦嚇，咁佢個係啦，倒後鏡啦，司機位啦，再移過去睇睇啊，嗱前面啦，嗰、那個鬼面罩啦嚇。OK 嘅，其實呢架巴士咧，據聞已經有啲朋友就已經托英國嗰邊嗰啲友好，就已經嗱嗱臨整個三盒翻嚟啦。 哇！ 係啊，應該相信好快就會到啦。咁你好快就會喺啲群組入邊，你見到呢架巴士嘅真面目啦。 OK， 喂，但係我真係睇完阿雨記嗰架九巴咧，喂，呢架真係即係麻麻嘅，我覺得真係麻麻，真係麻麻。不過就都靚嘅嚇。 咁詳細嘅 details 都等睇下有冇邊位朋友買起上嚟，咁啊大家又研究下咯。 係咯，嗱咁就麻煩翻翻嚟個大鏡先啦。好，咁就入翻個正題啦。嗱，今日咧就講呢個 Modular Buildings。咁啊，其實呢個係小弟從來都冇打算講嘅，因為我其實一個都冇。首先，第二就攞上嚟比較困難啦，係嘛？咁啊，第三就係、是、我一路都冇乜信心去講呢啲 Architecture 系列嘅嘢。其實，即係雖然佢嗰、那個佢嗰個系列就叫做 Modular Building 啦，但係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啲樓宇啊，尤其是係西方即係頂盡四層建築嘅樓。 咁但係就即係原本今日諗住講 architecture 依咁啊，不如真係 揾個 architecture 嚟嘅。咁但係各位 architecture 朋友就真係 係抱人，但係就兩個禮拜之後會嚟，就會即係上嚟傾下偈啦。 我希望請到佢啦， 係 貴人之忙咁可能。 係係係。嗱咁就即係就話係啦，而家就講呢棟嘢啦。嗱咁我首先想問下你啦，即係何為呢個 modulus building 咧？係咯。玩咩嘅咧？ 嗱 modulus building 咧，咁就其實中文就叫做模組化嘅 building 啦。咁模組咩叫模組化咧？即係其實佢係可以逐一嚿嚿咁拆出嚟，咁你唔會影響到成個結構嘅。咁因為你以前嗰啲咧公屋仔咧，其實係由底到頂係食死噶嘛。你而家唔同嘅 modulus building 咧，你可以逐個例如屋頂可以拆出嚟啦，咁就嚟個。每一層你都可以獨立咁拆出嚟嘅，咁就即係一個模組咁樣整好咗啦。即係其實即係咁講，你可以咧另外自己買件翻嚟咧，冚多一兩層上去咧，冚落冧高佢都得嘅，係唔會有任何影響嘅。 哦，竟然係 啊，好正嘅。 OK OK OK， 喂，咁嗱，我想問一下你先啊，呢、這個應該係最大個嗰、那個屋喎，係嘛？ 係啊，呢個係十週年嘅紀念版。 十周年紀念版，嗱咁我哋第二節就會即係俾大家睇下何為十周年有咩咁把炮，同埋之前佢啲屋係點樣嘅。 係啦係啦。 嗱咁就佢而家個價位應該冇記錯就都係1600蚊有交收啦，係咪？ 1680，我買翻嚟嘅啫， 1680。 係。 而家據細佬所知就1500幾，咁啊最初初出其實就1900幾咁如果買咗嗰個價位，有 2000幾就官方正式嘅鋪頭就2000幾， 係啦。咁如果以呢個價位買嘅嗰啲仁兄咧，就傻嘅，真係。 咁又唔好咁講，早買早享受啫。 哇！但係即係我覺得太貴啦，2000零蚊。哇！大佬即係。2000零蚊喎， 係啊， 係啊，即可能係，可能其實係好多人嘅四分一嘅量嚟嘅，甚至係 啊。 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你又玩開呢、這個祖屋啦，係咪？可唔可以 祖屋啊？ 我成日講啲乜都好似好奇怪咁，係咯。咁就其實由於即係鏡頭所限啦，咁我哋之前其實影嗰啲 video 嘅，咁就麻煩可唔可以出一出嗰個 video 先啦？唔該你啊。仲埋我而家近睇咧，啲色數又幾靚。 係、啊、 好咁就頭先啱啱影嘅呢個十週年嘅呢個叫咩大樓啦，係嘛？ 係啦、啊，叫做咩？集會廣場，中文叫做 係啦。咁、啊、你講下先啦、啊，你砌呢個感覺點啊？正唔正？ 好正，每一層咧砌我2個鐘頭。 最哇兩個鐘 係啊！你諗下呢度咁多層，咁你咪睇下砌幾耐咯。 一日砌曬定係點啊？你 唔係啊，我都要分幾日砌，因為冇咁多時間嚟砌。 嗯 啊，咁其實咧呢間屋入邊咧就有好多嘅 detail 位嘅。咁嗱，咁而家轉咗去佢後邊啦。嗱，後邊都好得意嘅，個頂咧就有個廚房仔咁樣嘅。咁係啦，咁各位睇下啦。咁入邊有一啲 lego 砌出嚟嘅廚具啦。咁有張台啦。咁啊～即係俾啲人仔去食飯啦、啊、幾 detail 嘅，咁都幾佢呢個位咧就係、是、類似翻陣間我哋會講嘅嗰個法國餐廳。 OK 嗱，係 啦， 1025，係1025， 咁即係啲樓梯啦嚇，咁、啊、就其實對於 lego 嚟講咧，呢啲係都幾抌本嘅，佢哋你知。以前嗰啲咧公屋仔咧有前冇後噶嘛， 係係 嚴格嚟講係報警班一塊。 啊，同埋快講啦，中間嗰只綠色咧其實係比較少見嘅， 嗯， 係比較少見嘅件嚟嘅，係啊。咁其實佢呢只色如果真係砌一隻阿哭變形合衣咧都幾正嘅， 係咯。但係難啦，嗱咁而家拆開啦，咁就因為每一層入邊都有 detail 位啦，咁我哋可以慢慢介紹一下啦。 咁其實今日即係大家都比較趕啦，係嘛？希望遲啲如果改到時間就充裕好多， 係咯係咯。嗱，咁呢個民居啦，咁入邊咧就係、是為咗紀念呢、這個LEGO 火車系列啦，咁其實佢有一個火車模型喺度嘅， 係 櫃架嗰度有啲火車模型啦，連嗰張台綠色嗰張台咧就是、一個火車嘅layout 嚟嘅。嗱、啊，咁、那個 layout 後面有一座巴黎鐵塔啦，嚇、啊、嚇，即係睇個形狀知啦。咁呢間屋就比較簡陋啲，我就覺得 一個廚房，但係嗰邊有廚房啊，係嘛？開放式，開放式廚房，香港人最中意聽嗰啲啊。 後邊就有一個廁所， 嗯、但其實我看個內容呢都有少少嗰個啊 Simpson House 嘅感覺， 係啊， 少少。但當然 Simpson House 互為影響噶嘛，係 啦， 係啊。 好，咁 好啦，呢一層啦，呢一層就得意啲嘅，有間牙醫診所。咁啊，連個牙醫診所嗰張凳咧都係逐粒砌出嚟嘅。所以點解砌你兩個鐘頭？你諗下呢啲細件啦、啊、嚇。咁、啊、另外佢有啲 detail 位啦，係真係搞你好耐啦。隔離咧，牙醫診所隔離嗰度就影樓。咁影樓咧，佢見到嗰度黑前面有啲黑色位咧，就擺嗰架攝影機嘅。咁攝影機就喺前面，陣間可以介紹一下。 O K。 係啦。咁另外係啦，最底下嗰層啦。 哇！真係好正呢個啫。 係啦，呢個就係蛋糕店。 是 啦，咁蛋糕店、麵包店、蛋糕店呢樣嘢，咁就 LEGO 經常嘅題材嚟㗎啦。 同埋佢嗰啲件咧，全部都印件啊，因為成日出啊嘛。 係啊，咁啊，因為其他地方都會有嘅。咁呢個係花店啦。係啊，咁入邊有隻鸚鵡喺隔離嘅， 鸚鵡 係藍色嗰嚿嘢，鸚鵡嚟嘅。 哦， 咁有啲花喺後邊啦嚇。咁你見到花店個 logo 都係真係一個立體嘅花嚟嘅，係啦。其實幾有誠意嘅，佢砌即係整出嚟。 但其實上面嗰嚿啡色係牛角包嚟嘅。 係啊， 國桑 啊。咁啊，影到啦，咁就內籠啦嚇、啊。你見到佢有個爐咧，你真係可以喺嗰度㧬啲餅出嚟嘅。 唉，係咯、啊，因為時間比 較緊，你可以玩下㗎。呢度綠色嗰個有個位咧，可以㧬啲餅出嚟嘅。隔離嗰邊，嗰邊係啦，呢、這個隔離，唔係係啊，隔你再隔離。 見 唔見到呢個綠色就係啦，係拱到一個餅出嚟嘅，係啦。咁而家介紹一下啦，呢、這個就芭蕾舞教室啦嚇、啊，鋼琴同埋鏡啦嚇，嗰、啊、度有塊鏡嘅。 O K， 係啊。咁另外 對照，係。 咁另外下一層就係爵士樂教室啦。 係。 咁就有鋼琴啦，有兩個吉他。 這個就真的轉一下啲位俾大家看下，係有支吉他喺度啊，幾抵死嘅啫。 係啊，咁仲有個嗰啲叫做 drum set 啦，嗯，見唔見到？ 誒，見到。 其實佢嗰個點啊，設計得幾好嘅。 嗯 啊，咁 喂，但係我覺得以內籠設計咧，都係以 detective office 最正。 嗯， 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我覺得嗰個係最正，因為佢仲可以打桌球裏面。 係入邊佢。頂嗰度有架風扇咧，可以係轉下好過癮嘅。 係，咦，嗰個真係最正 咯， 我覺得。 咁另外嗱，咁就樓下就真係 coffee corner 啦。今次係有料嘅 coffee corner 啦。 喂，所以其實佢呢個係集合曬過去十九幾 set 嘅嗰啲元素。 嗰啲係啊。除咗中國戲院好似冇之外，咁就嗰啲多數嘅元素都擺落去嘅。 不過其實咁多個，我覺得最核突係嗰個 Palace Cinema。我覺得、 你唔中意， 我唔係咁中意。 即係你覺得嗰個最核突？ 我覺得 detect Detective Office 是做到最多的 事。Detective Office 是比較美式的風格咯。 是 啊，咁呢個就你見佢其實啲嘢都、其實呢個集會廣場啲嘢係撈埋一齊嘅。 嗯， 啊、你感覺到嘅。咁中間就緊係嗰個噴水池啦，咁就一個咁講都明集會廣場就加廣場啦。 係 係啦。 系咯，即系四只脚嘅动物有四只脚嗰啲， 系 嘛？ 绝对系废话。 OK， 喂，咁就呢个你都砌咗几耐咧？后屘 嗱，我当每一橛两个钟啦。嗱，板同埋第一层咁就搞你两个钟头啦。 系。 咁之后蓝色呢边砌先嘅两个钟头啦。之后呢一层你又两个钟。呢上面啲球又搞兩個鐘，咁、其實 total 都八個幾鐘頭嘅。 哦，八個幾鐘啊？呢個 如果係 有幾多粒啊？幾多粒啊？ 四千幾粒啊！ 四千幾粒，哇！ 因為你見佢最得人驚就係嗰啲 detail 位，例如好似前面呢啲啦，見唔見啊？呢啲位啦， 哦，見到。 或者你再而家調到轉， 嗱、即刻會補上俾大家睇啦，第二節係咯。我費事轉，因為我驚轉。 其實前面都見到，嘅，你可以指一指響。 你指邊度？ 係啦，你而家手掂到卡，掂到嗰邊。 係。 咁另外 好多 detail 位 㗎。咁另外其實中間呢座都有嘅，都好多 detail 位嘅。咁陣間再介紹啦。 係啊，嗱咁就其實跟一 set 咁嘅屋咧，咁我點會爭屋都仲有啲人仔喺度嘅。咁啊麻煩需要個近鏡，我想俾大家睇一睇啲人仔嘅。等陣先啊，就係呢度啦。喂，頭先真係唔該曬，即刻幫小弟調位。嗱咁啊，跟呢度就 total 有十隻八隻人仔， 咁啊，加半隻呢個僆仔啦，係嘛？ 當啦，當半隻啦。 係啦，咁就誒， 仲有一隻狗嘅，兼樣 加， 係咖啡嗰、那個係啦，呢、這個攞住只狗嘅。 O K， 嗱，其實咁多隻人仔咧，我最中意呢只嘅，呢個髮型實在太抵死咁樣。 攞住嘅 sex 風， 攞個 sex 風啦，係啦。咁就其實誒，佢、人仔佢有冇話啲咩突破咧？呢次咁多隻？ 講真，人仔嘅突破我又冇覺有啲咩咁突破。咁牙醫咯，牙醫嗰、那個嗰、那個拼好似第一次見嘅。 牙醫 係啊，即係B B 車後面嗰、那個 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就牙醫啦。 俾大家睇下先。 係啦，我印象中好似第一次見嘅。咁如果有錯就請各位網友指正。 你指第一次見係乜嘢？第一次見 嗱，首先第一次 LEGO 嘅主題入邊有牙醫， 嗯， 係啦。第二就係真係有件衫係放牙醫。 系 啦，咁咪两个都系第一次。嗱 ，B B 车就 B B 同埋 B B 车就见过啦。 B B 都系呢两年先有。 系啊 ，B B 呢两年先有嘅吓。咁另外佢隔篱嗰个妈咪攞住嗰个咧，就系你见到啦 ，Cafe Corner 向第一 set 致敬嘅。 啊，系啊，系啊。嗱，呢个咧就其实真系 LEGO 第一次出嘅呢个屋嘅系列啦。咁啊，呢个叫做10182 Cafe Corner。咁啊，其实当年就真系即系 hea 出嘅，我觉得 真系 hea 出 嘅。我会用 hea 出嘅，因为里面系冇内容嘅，里面冇 市场嘅啫嘛。其实嗰阵都 系啦，系啦。其实理论上，如果大家即系够胆死咧，系可以出面揾翻啲件砌晒出嚟 嘅。 我冇记错。 有啲系砌唔到嘅，因为有几只件停个产，你砌一个系会类似嘅啫。 唔系，即系下面系可以揾到啲件去砌出嚟，但系Market Street 咧嗰。到有一隻件咧，係得佢先有的 Market Street， 係、哦、啊，係特登為佢而設咁樣。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佢手上呢個就係即係致敬翻即係十年前第一個出嘅嗰位仁兄，係嘛？咁啊， 咁啊就係 Cafe Corner 啦。係 啦，咁就其他人仔其實你話有冇啲咩特別？我覺得就普通嘅， 普通啦。 咁啊比較 eye catching， 我覺得係噶僆仔同埋即係佢手上嗰塊板就反而犀利。咁啊呢度仲有隻紙娃娃啦，咁啊其實應該係呢個咖啡室裡面嘅一隻。 狗仔啦， 系人仔同狗仔啦。咁啊，但系其實我睇呢個髮型，我唔係好分得出佢係男定女喎，老老實實。 你都知佢呢個系列嗰啲人頭咧，冚唪唥都係用翻佢最原本嗰只黃色笑面噶嘛，冇、表情冇剩噶嘛，亦都冇其他嘅顏色噶嘛。咁反而 就算睇胡鬚呢個咧，你唔好以為佢冇嘴，佢啊只不過係有個胡鬚件冚住個笑樣嘅啫，係嘛？咁啊，但係費事俾大家睇，因為實在太無聊，因為個樣都係一樣嘅。OK。咁就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啦，系嘛？好，咁就其实我谂都差唔多一节噶咯。咁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好，拜拜。